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想要讨好一个人的时候，定然是能让人觉得天上星星也是抬手可摘，更何况是不学无术的柳七公子。被林叔一顿套近乎外加吹捧，顿时飘飘然，对林叔也印象大好。两人一杯接一杯，从女人聊到上海滩的风月场，林叔已经让柳七引以为知己。在一名侍应生拿着号牌过来邀请柳七去赌场时，柳七毫不犹豫就把林叔带上，就连林叔提出捎带自己的朋友沈仁杰，柳七也欣然应允。连同跟着柳七一道来的跟班，他们一行四人穿过舞场。侍应生打开后门，掀开厚重的天鹅绒布门帘，热气与山呼海啸般的喧哗扑面而来。 哎，买定了一手，买定了一手啊！ 人一眼望去，满场都是人，错落有致的赌桌周围无不围满赌徒，他们吆喝欢呼，双目充血，死死盯住庄家手中的圆筒，仿佛那里头装的不是骰子，而是他们未来的命运。有些赢了的固然狂喜乱舞，可那毕竟是少数，也有不少一输再输，最后痛哭流涕不肯离去的，被赌场的人一左一右拖出去，哀嚎求饶的声音刺耳高亢，周围的人却似是听不见，两只眼睛依旧落在赌桌上。沈仁杰没想到赌场背后还隐藏着这么个赌馆，一时竟然看呆了。时下不禁赌，因为开赌馆的往往背后也有各种势力，但既然如此，为何这间赌馆还要如此神秘兮兮，生怕被人发现呢？开赌馆吗？难道不是客人越多越好？沈仁杰怀着这个疑问凑上去看热闹，在视线落在赌桌上时不由咦了一声。 哎，这筹码怎么是金纸啊？ 赌场常见的筹码是银元美钞，金纸做筹码还是头回见到。沈仁杰疑心自己看错了，揉揉眼睛又盯着观察片刻，发现那应该是在硬纸上刷了金粉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乍看像是沉甸甸的纯金。金纸上还印了一些数字，有的人手里是五，有的是三，还有一的。沈仁杰不明其意，这桌的玩法是赌大小和单双，很简单，三枚骰子总数在十以下则为小，十一以上则为大，遇到围头则庄家通吃。 哎，来来来，都压好了啊，这局开。 周围的人都是一脸狂热，沈仁杰想问也找不到人问，转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看似也在看热闹，手里捏着一张八号金纸的人。对方脸上犹豫不决，像是在考虑下注与否，表情比起其他的人还算冷静。沈仁杰凑过去跟人搭讪，随口聊了两句，自认有些交情之后才开始打听。 老哥，你手里头这些金纸，哎，做啥的？ 你没金纸啊？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我跟我们家老大进来的，身上也没带钱，就是进来看看热闹。 钱？不用钱也可以赌。 那赌什么呀？ 啊，看见没，那些人手上拿的金纸号码不同，筹码也不同，有些人拿房子抵押，有些人没房子也没钱，就拿妻儿下注，赢了嘛想换钱换大烟也可以，女人也可以，输了妻儿自然是要被拖走的，还有的拿自己性命当筹码，反正就算你一无所有，身上总也有拿得出来的，胳膊呀腿呀心肝脾肺肾，这里也无所不收。 往常赌馆里虽然也有输光了财产就拿妻儿抵债的现象，可那毕竟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烙在金纸上变成筹码。现今提倡新文明新文化，像这等明目张胆拿妻儿买卖的行径，只怕就算是背后有人也会让巡捕房很头疼，一旦在报纸上曝光，只怕会群情沸腾，连洋人也坐不住。难怪这间赌馆要如此隐蔽。 兄弟， 那你呢？你这张纸上的号码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没钱没房子，妻儿已经输掉了，现在就剩下父母了，正好我也养不起他们，就当他们为当儿子的出最后一点力吧。 什么？父母也能当赌资？你家父母应该不年轻了吧？这赌馆能收？收去了做什么？ 便是老朽四肢能动，也是能干些苦力的，提水搬砖，再不成就去矿窑里边拉矿车，就算动不了了也还能当肉托。 什么是肉托？ 你这人怎么啥都不懂？ 我乡下来的，全靠兄弟指点开阔眼界呢。 这里每逢初一十五会有一场展会，听说上台被估价的女人都得脱光了，全身赤裸，这些老人啊皮肉粗糙，皱纹横生，正好可以给这些女人当肉托，趁得他们皮光肉滑，满足有钱人那点癖好啊。哎呀，可惜我是没有资格亲眼看见。对了，据说不止女人，还有幼童，不过我不好那口，有些人也许喜欢吧，卖儿卖女也是这个用处，卖主折磨一头，人死了就扔了，再来买下一个。哎呀，可惜我家里两个小孩长得都不好看，要不上次应该还能多抵两次赌债。 他说的理所当然，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谈论自己晚饭吃了什么菜，哪道菜更好吃，哪道菜馊了被扔掉一样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沈仁杰自问不是什么好人，平时也多有贪小便宜、好吃懒做、吃拿卡要的行径，可他现在忽然觉得自己比起这个人简直就是圣人一般的存在，他甚至觉得脚底长刺，恨不得立马逃出这里，躲得远远的，只当从来没有踏足。此时此刻，沈仁杰下意识想念起林叔，那个虽然总是一副没骨头，遇到事情却又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。沈仁杰虽然经常抱怨吐槽，可他现在宁愿跟十个林叔打交道，也不想面对眼前这人。念及此处，他发现自己跟林叔走散了，抬起头四处张望，人涌着人，到处都是赌徒，哪里还有林叔的身影？柳七公子很快就离开了，赌馆有意将他发展为高级客户，让他连赢了几把，又请出这里的头面人物做东，邀他去吃酒席。柳七公子被捧得乐淘淘，走的时候把林叔他们都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压根没想起还有两人。 林叔到底去哪儿了？ 沈仁杰越来越焦虑了，他在人群里四处寻找，幸而人也够多，没有引起旁人特别注意。林叔该不会是被人发现拖出去套麻袋了吧？沈仁杰知道这间赌馆不是寻常赌馆，他的巡捕身份在这里未必管用，亮出来还可能会招惹麻烦，背后的人手眼通天，根本不在乎他们两条人命。他的目光乱转一圈，忽然停在前面不远的某处。 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啊！ 庄家吆喝道，与别桌没有两样，赌徒们也都赌红了眼，压根没留意到这桌庄家何时从一个中年人换成了年轻人。年轻人似乎注意到沈仁杰的眼神，还眯起一只眼睛冲他眨了一下。沈仁杰一颗经不起折腾的老心差点跳出嗓子眼儿。他忍了又忍，才把那一声惊讶无意义的呻吟给吞进肚子里。林叔到底是什么时候摇身一变，从混迹人群的普通客人化身赌桌后面的庄家了？他身上的那身黑褂子与别桌的荷官无异，却又异常合身，可见不是随便从哪个人身上扒下来的，而是看准了人才扒的。沈仁杰抽出嘴角，忍不住为那个不知道在何处昏迷的倒霉鬼默哀三秒。 来来来，抓紧时间下注了啊，马上开。 快点开，快点开，快点开。 林叔摇头子的动作熟练无比，吆喝声更是一波三折，抑扬顿挫，跟半辈子都在赌馆里厮混似的，毫无违和感。周围那些赌徒莫说已经赌得三魂七魄出窍无暇留意， 在沈仁杰看来，就算仔细观察，轻易也不会看出林叔是个外行人。沈仁杰想起来，很久以前林叔以杀害杜玉宁嫌犯的身份被抓进监牢审问的时候，这厮就贿赂过自己，买了赌具和吃食在牢里开局，还把岳定堂给气走了，吓得沈仁杰当时以为自己也要吃不了兜着走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感情这小子是家学渊源啊，以前肯定在哪个赌场干过，要不不会这么信手拈来。要照这么说，那他拿着铁丝开锁的功夫肯定也是以前当过开锁贼。沈仁杰摇摇头，把自己那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都抛开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